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电动车是一个好东西，短距离的行驶真的是很方便，但弊端也很多，车速过快引发的交通事故也是屡见不鲜。据统计，从2013年到2017年这五年间，全国一共发生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是56200起，造成死亡8431人，受伤603500人，直接财产损失达到了1亿1100万元。五年来，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事故数、死亡人数年均分别上升8.6%和13.5%。而且随着物流业的不断的发展啊，外卖送餐行业的不断的发展，这个数字还在逐年的上升当中。有些朋友会说，这哪是电动车呀，明明就是小摩托。这的确是隐患很多。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电动自行车肇事的案件。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的肇事方啊，就是骑电动摩托车的人，就是一个外卖送餐的小哥。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张清波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 嗯，张法官，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引发的这么一个交通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呢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一讲。 大概在2015年8月份，外卖小哥啊，他是送外卖的，他也骑一个电动自行车。过一个路口，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路口。另外这个董女士呢，她丈夫也是骑着电动自行车拉着她。 夫妻俩是在一个电动车上， 对 是吧？ 对对，一个从南往北走，一个是从东往西走。这外卖小哥从东往西走，这个路口可能双方都没有让，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当时是白天还是晚上啊？ 白天。 是没看见吗？还是速度快了没避开呀？ 现在来说双方都指责是对方闯灯啊，闯红灯。但是因为现场没有这个监控录像，所以交警去现场这个也没有认定这个到底是谁的责任啊、因为当时事发现场已经行人啊都不在也没有监控。最后交通队没有认定责任。 那这个事故发生了，这个双方财产损失啊，包括有没有人员伤亡呢？ 董女士就被撞上腿骨骨折了，然后住院一个多月的院，最后鉴定也是那个九级伤残。 哦，构成伤残了。 伤残。还有需要二次手术，花费了许多费用。 那个外卖小哥和董女士的丈夫呢？ 他们俩没受伤。 哎，怎么就偏偏董女士受伤了呢？ 因为她撞的位置正是撞在这个电动车的后部啊。后半部分。而这个董女士是坐在后面，再说岁数也大。

的确，1999年的通用技术标准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出行的需求了。那近日呢，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的报批稿，2018年的2月14号之前面向社会公示。新标准呢是全面提升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由原来的部分条款强制改为全文强制执行，最高车速由每小时20公里调整为25公里，最大的整车质量由40公斤调整为55公斤，而且呢，对这个脚踏骑行功能是进行了强制性的规定。现行的技术标准就是1999年版的标准的规定，最高车速是20公里，整车重量不超过40公斤。但是速度可调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改调之后的时速竟然能够达到每小时50公里，和小摩托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根据交管部门的规定，整车质量大于40公斤，不具备脚踏骑行功能，最高时速大于20公里的车都是超标车型，不得上路行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最终确定外卖小哥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骑的车超标了。但多年来，这些超标的电动车依然是大肆的在街头巷尾出现，而厂商为了满足消费者对较长续航里程的需求，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是越做越大，在售的电动自行车几乎都在40公斤以上，部分车型甚至超过了70公斤。而新的标准明确，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必须具有脚踏骑行功能，也就是能够由人力来驱动行驶。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与电动轻便摩托车的界限，这也是电动自行车能够纳入非机动车管理的必要的前提。新规定还明确，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是每小时20公里，调到25公里。电动机控制系统应该具有防速度篡改设计。在整车重量的指标上，新规定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最大整车质量包含电池由40公斤调整到55公斤。那针对近些年来电动自行车充电频繁引发火灾的隐患，新规定要求将电机的功率由240瓦调整到400瓦，并且增加了防火性能、阻燃性能等等。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新标准从发布到正式实施打算设置半年到一年的过渡期，给企业一定的时间进行新产品的研发、生产线的调整和库存产品的消化，具体时间以标准正式发布后所规定的时间为准。业界预测，在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出台之后，轻便摩托车的国标也会加快拟定。值得注意的是，轻便摩托属于机动车，虽然说速度更快，但是使用者需要上牌、持有驾照，而且还要上保险。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和您说说北京一个酒店因为欠缴租金被法院强制执行。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